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每日。 今2024年1月22号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啱啱过咗 Precure 全周年纪念演唱会，据我哋有去套嘅超监所谓，两日都冇可能齐人嘅。 咁 Q 多人都你都预咗唔可能啦，塞就塞唔落啦， 就冇可能啦。尽塞啦，即系好多大牌有去嘅，例如话阿水树奈奈都有去嘅，即系叫即系可以去都去到啦。因为你一日你大佬啊，你如果真系齐人嘅话咧，每两日开足48小时都唔掂。咁事务佢啦，又去睇呢个演唱会。好，咁啊开始我哋今日新闻啦。首先就系新作嘅速报。 咁啊，呢个咧就我睇到嗰时咧，原来佢未做晒啊！虽然都估到佢系未做晒，但系竟然翻兜啊！嗱，唔系重启啊，唔系重启，佢只系继续出啫。 咁物语系不嬲都好长出长有噶啦，算系佢咁多故仔。 尤其是沙款来就个产量都偏低噶啦，仲要俾佢霸咗咁跳多嘅产能去。咁啊，虽然都时移世易啦，就系当年嘅沙款，而家沙都唔得一样啦。虽然嗱，总监督就依然系新房超之。系扣都依然系佢，大家知道东富爷子即系等于新新房超市噶啦，个系嗰两个其实等于同一个人嚟。咁监督就吉泽翠就唔熟啦，老实已经转咗第几代啦已经。咁系嘛，佢会继续做佢之前嗰啲外传啊，佢叫做帝外季同帝怪季啦，即系包括呢个鱼物语、叶物语、虎物语、剑物语。同计规矩就系呢个隐物语、消物语、愚物语、是物语、死物语，系已经系超出咗个认知范围噶啦。其实 唔知道，因为佢估得太多啊，同埋都记唔晒。因为我又唔系物语 fans， 反正就系keep 到有出嘅啦。其实系个 fans 咁，有啲更离谱、更耐嘅系列，佢都有照出新作啦。咁佢相对嚟讲，呢个唔算耐。 之前都搞一段时间啦，不过唔紧要啦。咁啊，其实有其他新作，咁啊呢个精灵小姐受不了。咁啊，听名就知啦。近期系兴呢啲大咩系精灵， 虽然元祖大咩系精灵已经好耐之前啦。 我知咁啊，即系近年系好多呢啲即系破坏精灵形象嘅角色嘅故事啊。今次呢个咧就听。如其名啦，咁就系呢个精灵嚟到人类世界，咁啊俾啲垃圾食物搞到自己食到肥晒，要减肥，大概咁样嘅故事啦，一个咁样嘅 get 系有啲少搞笑嘅小故事啦，咁样啦。 补充下，咁咧有呢样嘢我要更正下就系、是，我见我喺网上见一张喺 X 条几张同人图，咁咧就系、是、 我知你讲边张？ 马路希尔。沙尔达同埋咧，阿芙莉莲三个走埋一齐嘅，咁我见到沙尔达公攞住把剑，跟住话用剑。有一样嘢搞清楚就系、是、海拉尔人虽然系尖耳，但佢唔系精灵嚟嘅。唔好将所有精灵当做，唔好将尖耳当做精灵啊！要更正一下。 好啦，咁啊，跟住嗰套系跟进嚟嘅，我哋之前提过啦。呢个曾经魔法少女与和邪恶互相为敌，咁之前话动画化啊嘛，咁而家确定个消息就系今年7月就动画化啦。嗱，系咁多，咁。跟住都系七月嘅动画新番，咁呢个二妹生活啊，即系听名嗱、啊，放心，虽然个名好似某只 L game， 唔系系呢个 YouTube 上面嘅有声漫画改编嘅。 咦，唔系我熟悉嗰个作者嘅？ 唔系嗰个啊， 一讲啲咩二妹亲妹，我突然谂起个讲完谷嘴啊。 啊，虽然佢个故事又的确系嗰种点讲啊，契阿哥同契妹同居嗰啲酸酸甜甜喜爱嘅，不过就比较系纯，唔好叫纯爱啊，算下呢啲系呢啲甜到流嗰种系列咯，即系又唔系真系甜到，应该点形容咧？就系、是、睇完之后会滚嚟滚去嗰种咯。 咪即系而家好流行呢种就咩？即系一味得个甜字，冇即系冇你话冇咩感情冲突啊，咩都冇嘅。总之就咩得个甜字。 咁呢 嗰类漫画而家几流行嘅，其实系几流几流行嘅。系自从之前嗰套咩恋上换装娃娃之后， 呢类咁嘅片突然间多咗好多， 唔系一路都好多呢类型系 动画， 即系你唔一定要讲恋爱就要死去活来嘅，咁你节目睇得舒舒服服都 OK 嘅，咁同呢啲爽睇睇爽嘅小说又好，漫画都一样意思嘅啫嘛，咁唔使咁 care 嘅，咁啊，即系最少佢唔会有啲咩突然间同你讲佢两个系亲生兄妹嗰啲咁嘅湿鸠剧情啦，放心，大概应该冇啦 ，OK， 咁啊。动画消息之后就开始我哋游戏消息啦，咁先讲个我都唔知佢处于一个咩状态。呢个失落的方舟，我哋上一次提佢呢就係中文版都几乎要开的时候突然间刹停，到而家未开㗎，但係日版已经话呢个明年三月就收水化了。人哋先讲个原版系韩版啦，人哋都收水化了，呢个台版或者呢个中文版仲未出仲未出现。咁我估即系我哋之前提到咧，就系估计可能同呢、這个腾讯有关嘅，腾讯搞嗰个代理嗰边可能有啲有啲唔知策略问题定什么啦。呢一次嘅收咧，都应该估计唔系因为佢冇人玩，可能系啲药啊嗰类啦，可能佢就当初就系签到喺三月，但系本来谂住就系试一试水温，掂先继续，唔掂就唔继续，好正常啫。而家呢个年呢、這个年代嘅 online game。咁但系佢可能就因为咁样签咗嘅，就要照俾你嘅。但系佢唔同佢续签，咁你都冇办法嘅。我估呢个可能性比较大，大于呢个游戏本身唔受欢迎，因为次嘢都尚算系唔少人有兴趣有留意嘅。但系中文版就真系有啲遥遥无期啦。佢中文版遥遥无期，有机会同日文版俾人接咗，系同一样原因，都系嗰类即系大人嘅问题，就唔系游戏本身如何那样啫。任天堂嘅消息，咁啊就其实前面有提过啦，咁啊而家再多样，因为之前就话佢个喺呢个地址入边损坏游戏机，佢就可以免费维修。咁啊当然啦，呢啲嘢咧就系防君子唔防小人嘅，咁即系因为老实讲，佢冇办法核对啊嘛。你话系个地址入边维修就得噶啦，咁啊佢都唔 care 呢啲嘢啦，老老实实。任天堂向来都系咁样啦，大家知道。 首先就系任天堂冇所谓啦， 顺便就再捐5000万，咁啊呢啲标准操作嚟噶啦。捐钱即系有啲咩天灾人祸都会记住，即系任何人只要系相关，佢话呢个系地震影响咗损坏嘅游戏，都会同你免费维修，亦都唔会管你会唔会有啲单啊嗰啲嗰个维修卡啦咩嗰啲都唔理啦，咁好正常啫。我可能我屋企都冇 Q 咗，边度拗张单俾你啊？咁所以佢亦都系防骨战防死人，你话系就系噶啦。咁跟住嗰个咧就调翻转啦，系严上问题嚟噶啦。咁先讲个起点先啦。咁Ubi 咁知唔知咩啲湿鸠高层唔系 CEO 啊？啲咩湿鸠高层就系话即系随住呢个数码版本啦，即系呢个冇实体嘅版本啦，即系订阅游戏啊、云游戏之后咧，大家会越来越习惯唔完全拥有住游戏噶啦。理论上呢句咧系事实嚟噶，但系佢讲出嚟就好难听咯。即系你明唔明白？嗱，你话唔再用实体游戏，还实体，好多人对非实体游戏却步嘅其中一样嘢，正正就系只要你供应商或者唔知边度中间有咩甩漏，甚至可能只不过入边其中一个演员吸毒，你只 game 就可能会下咗架，然后你从来以后玩唔翻噶咯。 系啊， 买完翻可能都少少喎。有 呢样嘢就系呢，唔系最简单人龙系列咯，人龙系间唔中就呢单嘢噶啦。 啱啊，唔系我讲啱，我讲吸毒就系讲呢单啫嘛。啊，重点就系、是、你唔卖都算啦。有啲系讲紧佢下架系下架到连你已经买咗，佢都唔俾你。但有种呢样都仲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冇 game 嘅，但你已经买咗噶啦，你理论上你可以随时下载翻噶嘛。但系因为佢各种各样原因唔再俾你下载啦，呢个其中一种。再恶嘅呢一种咧，佢直接将你已经下载嘅都铲咗去。呢、这个愣咗少少啊 ！Apple 之前咧就俾人爆我唔知系事实定系咩啊！总之有人咁样讲啦，佢会将一啲已经下载嘅游戏远端删除你自己本身已经下载咗嘅游戏，有咁嘅传闻。我唔肯定到底系咪搞错咗佢嗰个自动 unload 功能，我应该点理解？总之只 app 你好耐冇喐过嘅话，佢会卸除咗佢。 哎，系嘅，嗱，iOS 咧，如果你 software 咧 app 太耐冇用嘅话咧，佢就会同你自动咧就咩，只 app 就同你铲咗佢，就保留翻个 link， 保留你啲资料啊。 咁咧揿咧，当你真系用嗰时候揿掣咧，佢就再重新攞落嚟。 谂理论上，首先呢个功能系自动开咗嘅，即系你冇特别设定嘅话系开住嘅。 然后你可以手动去做呢个动作。佢亦都有个前提，就係、是、假若佢仲喺架上面，佢可以下载。咁即係潜台词，即係假若佢不再喺架上面，就会冇。 咁冇办法㗎喎、你嘅 game 俾人杀，你嘅 game 关官执咗或者铲咗嘅话，咁我冇解㗎喎、哦。 有咁，但係有人指控就係讲緊，因为或者 game 已经下咗架啦。咁嘅情况下，就算係你唔喐，佢都会帮你做。咁到底佢理解错咗呢个功能啊？定系真真系正正？我平时都有开住嘅，但系佢某日佢同我铲咗咧，我唔知。 唔会嘅，我所知唔会。 啊、我唔知道，总之有话咁样指控我有衰。 因为呢、這个咧就系我都知道，就系好多人就咧知道有知道呢样嘢，所以咧有啲 app 咧就九千几年都摆咗喺度唔喐，就删咗个功能就摆咗喺度唔喐嘅，系有嘅、啊，就惊你有得踩咗之后下载唔翻。 总之有话咁样指控，咁我只系咁样即系陈述啫，我唔肯定到得佢系搞错咗定系真系有真有其事。 因为 Apple 唔敢咁做嘅、啊，因为咁做嘅话 Apple 会俾人笑 ，Apple 帮人告甩裤嘅。 啊，唔紧要，啊唔紧要啦。总之 Ubi 又今次就自己拉火头，就 hello 讲啊咁啊。咁呢个就系正正系点解会咁拉火头？就正正系拉着咗大家呢个痛点。有啲游戏甚至系冇实体版噶嘛，或者调翻转有实体版都冇用。你入到去之后，佢都要做认证，然后间认证个 server， 随住间公司唔知有啲咩冬瓜豆腐，就连认证唔到，结果玩唔到。 唔系最简单就系好似而家 PS 五薄板 game 咁样，佢有个温版噶，但系有温版一定要 online， 即系要 online 认证嘅。啲人咪会反面咯，我屌你啊！我买只温版又唔想认证，唔使上 online 嘛，你要班温版啊？ 即系你最终都要认证都还好少少嘅，即系因为我听过唔少唔同例子嘅，譬如呢、这个大陆有只有部主机叫做战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咁咧佢系一只出咗嚟冇几耐就已经收皮嘅 Android 机嚟嘅，其实系。不过佢有个好大问题就系佢开机的时候就要连去 server 端做认证，结果一间公司接埋又即系话咧买咗件嘢翻嚟系嗰件嘢系完全变垃圾，因为连机都开唔到。咁啊，因为佢嘅底层系 Android 嚟嘅，所以有据说有办法可以绕过佢，但系总之就搞个件嘢变咗废物一件啦，买咗翻嚟。咁你谂下，你 Apple 又好 ，Android 又好，你买部电，你唔好话冇个游戏啊，你部电话如果系咁样嘅话，你接唔接受到先？廿年前嘅电话，你而家只要佢冇坏，你都可以开翻噶。但系佢而家游戏就一样情况咯，几廿年前嘅 game， 间公司可能接咗噶咯。咁当然我都有见过一个好少少嘅嘢，就系佢写个程式系咁样嘅。假若个 server 冇回应，或者系佢回应某个特定嘅嘢，咁你就会可以绕过佢个认证，部机就唔需要再做认证啦。咁就万一个间公司接咗，个 server 就已经删埋咗啦，你都仲可以咁啊。咁当然都有机会用呢样个可能俾人用漏洞就攞嚟做绕过佢认证啦。虽然我理解唔到啦吓，我都买咗你件硬件咯，你仲惊乜嘢啫？不过唔紧要啦，总之游戏行我系有见过嘅，亦都有见过有厂接埋嗰阵时系继续租咗十年嘅 server， 个 server 只系做一件事嘅啫，就系、是、你去认证，佢会话你听唔需要认证啦，系咁先。咁佢临走嗰时有个 plug in 啦，即系更新咗之后咧就系唔再需要做认证嗰 kick 嘢，有嘅，但系毕竟系少数。咁呢个亦都系呢个数码版大家最唔放心嘅样嘢。咁即系已经一路都存在呢个问题噶啦，你仲屎唔，你即系督屎唔臭，你唔走去撩，咁啊结果俾人屌。 你唔好就系嗰句，你唔好撩人啲痛处啊嘛，屌！ 系啊，即系大家已经知道呢样痛处啦，卖唔到二手呢啲都算啦，即系呢啲理论上都唔应该咁啊，即系你仲要走去撩勾佢哋喎，咁啊，结果咧就呢、這个有人就坐唔住啦。我呢件事，我相信唔系完全系针对佢嘅，不过就即系另一方面咧，就系、是、你可以叫反观啦，呢个匹德之门三。 老细啦， 你开发走咗边啦？个老细就话我所有游戏都唔会落去地狱仔乜乜七七。 嗱，唔系有啲唔同嘅，呢、这个阵间你讲先，我阵间会讲嘅。 佢呢个回应应该就系回应翻啱啱嗰种讲法嘅，即系佢都讲落咗个承诺，就系我哋嘅所有游戏都唔会上订阅制。虽然我谂紧就系你只游戏嘅特性咧，其实系真系唔适合用订阅制去玩嘅，除非你系嗰啲我系唔系你都订晒，你唔系订咗十年八载嗰啲啦，嗰种人。如果唔系嘅话咧，呢只 game 根本就唔适合订阅制。 最好就系当年，即系当年 Bethesda 上古卷轴啊，玩十年仲系玩紧嘅，而家如果订阅仲得了嘅？ 我睇法唔系咁，我系讲紧，譬如有乜嘢都系唔适合订阅制嘅咧，深夜会就系其中一种。喂，你系讲紧每日打两个钟， 咁如果你订阅制，你就会好赶住，好快咁玩完只游戏，然后就丢埋一边，甚至取消订阅。咁系咁样嘅游戏比较适合去做订阅制。虽然我知现在大部分游戏都系咁样嘅，但佢只游戏本身就唔系咁样噶嘛。佢就系俾你可以玩好耐，可以有好多变化，可以去搞啊。系一只适合你长期去游玩嘅游玩嘅游戏嚟噶嘛。系其实系唔适合订阅制嘅。 我取消咗订阅啦。Xbox Pass、Game Pass， 当然知道冇人用，不会摆上去嘅话。 人龙其实都算是一种唔冇咁适合订阅嘅，因为佢个体量咧，你真系唔适合你一个月玩晒嘅 game， 然后就等埋一边。其实你系可以细水流流慢慢上去玩下嗰啲沙盒嗰啲嘢，即系只要系呢属于呢啲长尾类嘅游戏咧，其实都系冇咁适合订阅嘅。除非你系嗰啲订阅制，我有订到落底嘅，订个十年八载嗰啲，啱啱讲过，即系佢又有咧，应该算系少少回应翻佢讲嘅说话咯。 唔系，如果你即系如果系玩嗰啲话乜鬼你话 FIFA 赢一乜乜乜嗰个咧，就订阅制会好，咪就系嗰啲 game， 梗系冇咩订阅制啦。但系佢每年出一只新 game， 又抽角。 嗰只啊，睇你点睇咯，因为订阅就唔包括你抽卡噶嘛。 咪最紧就系嗰间 EA 噶嘛 ，EA 边个 EA 边个咁好？ 你讲呢样，我讲嘅系佢恨不得免费送只 game 俾你，等你喺入边抽卡抽死佢，同免费 game 一样意思啫嘛。不过佢同抽卡 game 有咩唔同啊？就系我连你只 game 本身都要收钱，系咁多嘅咋。 系啦，依嘅好紧要 系，即系嗰个又另一回事。总之就系、是，其实系点样买、点样玩呢啲嘢，其实冇一个叫做最佳价案。好多时要睇只游戏如何那样，即系所以呢个争论，我觉得有啲无谓，即系你哋公司本身嘅嘢。 不过有一样嘢咧，就咁讲嘅。首先就系、是、虽然话就话《派对之门三》系唔会包订阅服务，但系你都系网上买啫嘛。有几讲真，有而家呢年头有几多人真系要真系将只 game 买实体 game 啦。咁你买只网拉 game， 你其实都有开出依问题就咩？你间厂嘅公司唔做啊，接埋自己只攞 download 唔到啊，一样依问题嘅咋其实。 只要接埋之后是允许你唔需要经过 server 认证，或者你好似阿伯咁样去咩啦，我系唔反对数码版嘅。 即系最简单就好似 Apple 嘅卖嘅歌啊，其实而家佢我唔知啊，而家点解我近排冇买歌就系、是，其实 Apple 卖嘅歌咧系冇咗，已经冇咗 DRM 噶啦，即系买嘅歌咧其实系可以随便听嘅。冇咗好耐啦，我嘅印象中已经，因为有最早期系有噶嘛，但后嚟都好似冇晒，直接咩？你买只歌咪由你买咯，由你播，你摆落俾佢听咯，只要周街派冇所谓。所以经常性见到各种啲海贼网站咧，见到成堆新歌就系摆明写 Apple Music，Apple 嘅，话到明咁滞去到。 我谂系呢个当初策略同而家唔同咯，因为调翻转就系越嚟有佢个倾向就系、是、好多人买只 game 唔系 game 买，尤其是音乐系好多嘅，好多人买只音乐翻嚟咧，佢真系唔系为咗听首歌嘅。即系当然佢系呢个最方便嘅方法系呢、这个固然系，但系佢要唔俾钱去听首歌，佢绝对有办法， 太多方法， 大家都知噶啦。咁所以佢买好多时都系，譬如话想支持翻个作者或者想拥有只歌，咁你调翻转你搞咁多 DRM 啦，其实真系赶佢哋走噶咋。 所以 Apple 好早，即系其实都好几年前嘅，早得好紧要就系已经取消 DRM， 你买啦，买话随街派冇所谓，我唔理你。反而而家都冇人隨街派啦，而家乜而家基本上乜嘢歌99.9%只歌出嗰时候 Apple Music 啊，全部即刻上架嘅。 你要唔使钱话去听佢都有大把方法，冇人再需要直接破解你个 DRM 去睇听你啲嘢噶啦。 冇话唔单止 Apple 添啊，好似 Mona 即系卖 FLAC 咧，佢系日本一间咧专即系以卖九六 bit 嘅高咁即嘅音乐网站咧。都冇破，佢都系佢 FLAC 都系冇DRM 噶， 我只可以讲时代变咗咯，即系当年由当年实体 CD 过渡到而家，完全系网上买 CD， 其实就算实体 CD 都系啦，你买 CD 翻嚟， 唔系啦，而家 Taylor Swift 卖黑胶添，卖咗好多噶。 唔系，我就系觉得你买件实体翻嚟，其实都系为咗收藏。我有个 friend 啱啱就系去买完只 CD 翻嚟，跟住我又翻做翻一个问题啦，我成屋冇任何嘢可以播 CD。 买 CD 机咯，其实 CD 机而家 CD 机系都唔真系。 你啲音乐爱好者就话啫，咁啱，咁嗰啲普通人就咁买个 CD 翻嚟，真系唔知边度播噶喎。即系而家电脑有，而家电脑都未必有 CD 机啦。 咁我接啊，长期都一只Blu-ray 攞嚟播碟噶嘛。 我都系，不过唔系每个人都有嘛。 要10,000 yen啫嘛，平时咪平时收埋柜底箱底咯，有需要攞出嚟咯。又唔系贵10,000 yen啫嘛，都系买只 Panera 嘅。而家我喺将啲仓喺个陈年仓底，拆翻旧 CD 出嚟，MP3 我都用嗰只，我用嗰个 Warm 啫嘛。 啊，都系都系你系你啲听开歌，日日听嘅咋，即系有啲偶然听，偶然听歌嘅都系网上单噶啦嘛。 Apple， 如果偶然 po 你就冇网，偶然 po 你就 Apple Music 啦，冇烦啦。 所以咪变成而家再买歌就其实已经系一种认同一种嘅，佢系为咗买歌而买歌。你无论你只歌到底有锁定唔锁，佢都唔系好 fucking care 啊。就系讲紧呢样嘢啫，吓 系啦，系啦，我哋有冇讲过Apple Classical 中文版啊？嗰单嘢 好 嗱，咁顺便讲埋啦。咁咧真系万众期待嘅，对音乐迷嚟讲，咁咧亚洲版啦，因为唔单止香港嘅，香港、日本都系啦。11月22号，即系我录音呢个礼拜就会推出Apple 古典音乐嘅多亚洲版，即系有中文版啦、日本版咁样。佢卖点就系同一只歌，一只曲啦。佢将排只各个唔同嘅版本，方便比较。因为古典音乐最麻烦就系咩咧？每个演奏家、每个乐团都可能演奏个唔同版本，咁你要比较嘅话咧，你要好难揾嘅。佢要帮你揾晒落嚟话，贝多芬第五，跟住佢就排一大堆柏林爱乐啊、维也纳爱乐咁 K 卡，咁你就可以比较。同埋 Apple Music 嘅一贯风格就系、是，佢会写低资，佢会有真人写个资料俾你，例如话系首歌系咩时候作啊，边个乐团演出啊，有咩特色咁样，方便你比较学习嘅。咁就如果你用 Apple Music 咧，系免费嘅一个，你中意又系，当然一定系最高音质嘅192啦。咁你中意如果音乐一定呢个就走乜噶啦。 顺带我嘅印象中，我听到呢度一个亦几有趣嘅嘢，就系呢个快乐颂 Total 喺上面有18000种版本。 咪就系咯，即系如果你玩盲测啊、比较啊嗰啲嘅话咧，一流啊，佢帮你揾晒。以前我揾到呕铺噶，我想你话，我比嘅马勒第三张即人精转啦，死啦，我边个版本咧？咁我就比较咧就麻烦，而家就唔使讲，打马勒第三，跟住咧佢要揾晒所有版本俾你，唔使烦，轻松简单，好事嘅。即系我系期待咗呢个服务好耐噶啦，但系佢一直要可，因为佢译翻做中文咧需要时间啊，因为佢唔因为咧 Apple 嗰个写介绍咧，我佢系其实几用心嘅，我唔中意Spotify 就系咩？Spotify 嗰啲音乐介绍咧，佢根本就唔介绍嘅，完全冇，即系纯粹即系掟个 list 俾你，系用机 run 个 list 俾你嘅啫。但 Apple Music 咧，佢系真系用心嚟话，Yoasobi 咧，佢喺度写咪呢一对日本而家当日本最红嘅偶嘅二人组合，佢唱紧乜乜歌嘅时候，带起咗乜乜风潮，你睇出系真系有人系真人写，又唔系用AI run 出嚟嘅。咁我几中意佢，即系几认真嘅服务嘅，即系认真去做音乐嘅，我 feel 到呢样嘢嘅，即系俾人觉得你喺部电脑对面。帮你拣音乐嗰个系一个真系音乐人，而唔系话用电脑投其篤一堆歌出嚟俾你嘅，呢样几中意。好啦，咁讲完啲，拆开咗个翻我 都系 Apple 啦。咁啊，呢个 Apple 对 Epic 嗰个千 日之战， 我哋上回讲到就系佢哋双方都各自呢个不满，结果就要上诉啦。咁啊，而家就 各自都打退回， 就俾最高法院就驳回咗佢两个嘅上诉。咁啊， 简单我就系咪捻搞？系咁多噶啦，你两个快瞓觉啦。 即系佢系拒绝审理佢哋嘅上诉啦，咁样。 冇搞鸠我大佬。 咁啊，所以就理论上你可以理解为维持原判啦，而且因为呢个最高法院驳回嚟嘅，应该系收工啦。即系我哋上次都咁样讲嘅，因为即系咁啊，导致嘅结果就系、是、依然系可以用第三方嘅渠道去申请嘅。咁啊，但系佢依然系据说系要收嗰 30%， 即系我哋之前都睇过啦。好，佢好多嘢，即系譬如 YouTube 啊、Twitter 啊嗰类都系嘅。你喺 App 上面去科税嘅话咧，系贵啲嘅，差咗个 30% 就系Apple 收咗嘅。即系或者系 Google 啦，如果你喺 Android 嗰边就，即系呢边系一样情况。咁我维持呢、這个维持2023年嗰个原判，咁就应该系理论上系冇改变噶啦。咁样， 即系喺呢样嘢，我觉得应该嘅。之后亦都讲好多次啦。你用人嘅平台，用人嘅开发套件，用人嘅资源库，用人嘅技术支援，咁你用嚟赚钱，咁俾翻钱人哋收都好应该啊。同埋就系、是。话到明啊嘛，你唔赚，你一个先都唔收，我唔收你钱。你今日收钱，我如果要收翻你钱嘅话，好应该我都系。不如就靠另一单嘢啦，就靠下面嗰单啦，就系、是、美，因为美国俾人告第三方啦，咁咧 Apple 就终于开放咗第三方支付管道啦，即系话你可以唔经佢个App Store 收钱，但系一样要抽水，而且仲系只限美国。 即系大公司就 27%， 小公司 12%， 佢有个3% 嘅折扣，我谂紧最正式啊， 系最正式噶，吹啊！ 你收人 30%， 但系然后折翻 3% 上升嘅折扣，系嘛？亦都关，亦都系一套Apple 之前嘅诉讼引起噶啦，就系、是、小型开发者佢会减低佢个收佢抽成。咁啊，之前都已經係啦，而家係15%啦。咁之後，如果你用其他平台咧，就係12%，即係多個字啦，3%差啊。咁啊，即係除非你個其他支付平台完全唔收你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基本上你仲貴咗添，咁樣咯。 我明白嘅，都係嗰句，因為你始終有嗰句，有咩問題你揸型。你一定掉 Apple 嘅，你通常你話接機唔掉啊，你掉 App Store 話佢垃圾啊，咩嘢？跟住你就揸佢就 Apple 型咯 ，Apple 关我鬼事啊！你仲要同间公司讲啊嘛，大佬。但问题就系、是、咁你收钱啫嘛，咁咪扑街啦，嗰只啫嘛。 咁啊，应该系只适用于美国啦。咁、另一个都系只适用于美国嘅裁决结果，就之前我哋提过噶啦 ，Apple Watch 嗰边。咁之前系因为佢申请到呢个紧急嘅暂缓禁制令，咁样去，所以佢依然可以继续买啊嘛。OK， 我哋又继续发解弯啦。咁啱啱就点解会有个禁制令啊？系因为嗰间公司血氧什么，我唔记咗嗰间 M 字头好似系，佢真系告 Apple 话佢血氧仪就侵犯个专利啊嘛。咁佢亦都同时落咗个临时禁制令啊嘛。咁针对呢个临时禁制令 ，Apple 就申请个紧急嘅暂缓去执行，即系个禁制令已经系实行咗，系已经系 OK 俾佢噶啦。即系法院已经判咗系可以用个禁制令啊，只不过 Apple 就话喂暂时暂缓咗先啦，咁又唔系嗰个暂缓啦，咁但系呢个系建基于个禁制令又好，定系暂缓禁制令都好，都系建基于个官司啊嘛。但系个官司而家就出咗结果啦 ，Apple 败诉，间血氧仪嘅公司系胜诉嘅，咁佢因为佢系净系佢喺美国地区个嘅，所以系未净系适用于美国地区啦。就禁止佢个禁止佢，本来想系禁止佢出售嘅，咁最终咧就系、是出售喺美国出售嘅 Apple Watch 要终止咗佢个血氧仪嘅功能。咁但系呢样嘢，第一唔适用于美国以外，第二唔适用于已经出售咗嘅 Apple Watch。咁啊，对我嚟讲系零影响，除非你要走去美国买水货翻嚟。 我冇关系，因为我买咗好耐啦，而家我香港。 我见到嘅部分技术文件嚟讲咧 ，Apple 应该系踩中咗佢个真真正正踩中咗。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咁干脆嘅。咁所以而家就系好干脆咁样攞走咗上面嘅功能，直接系攞走咗上面血氧功能。可能佢下一代要谂下点样去绕过一啲专利。有时唔系，我觉得之前都提过啦，呢单嘢唔系专利专利问题，系真系大家撞咗嘢，而家人哋行先。咁你冇办法，人哋专注呢啲嘢， 咁冇计噶啦！一撞咗专利就冇讲，我冇计嘅，撞专利就 即系咪 Apple 有心去用佢啦？可能系，亦都可能唔系，我冇办法判断。咁但系佢亦都自己知道自己系撞到死死实实噶啦。咁唯有就系下一代嗰阵时谂办法去绕过某啲专利。大家都知道有啲专利可以用绕过的方式，唔用佢嗰个人就要攞个专利嘅方式，用其他方式去实现，咁叫绕，我哋叫绕个专利啦。咁佢应该系净系影响美国，因为佢净系美国告。咁佢会唔会因为咁样乘胜追击喺其他地方告呢？唔肯定。咁 反正佢而家即系江湖流传咗几耐噶啦，就系佢第十代咧 Apple Watch 会大更新啊嘛。咁大更新时顺便搞埋佢咯，一定会加佢 啊。反正你要买嘅都买咗噶啦，你买咗嘅唔会影响你嘅。你未买嘅，咁佢可能下一代就已经下一代或者下一代会用其他方法去做到嘅，所以都唔会有太大影响噶啦。 反正佢最，反正我最想去要佢嗰、那个测血糖功能，佢而家仲未搞得掂。 嗰、那个系好难嘅，话咧呢个。 我知道，所以因为系所有人都敲碗就系、是、你几时搞得掂啊？但系系人都知道难啫嘛。唔系有句唔难就唔敲你碗啦、啊。 非入侵式嘅连续血糖测试到科技前沿嚟噶，即系同血氧仪同血氧仪有咗好捻耐噶啦，大佬。 所以如果 Apple 如果佢 Apple Watch 搞掂呢个技术嘅话，保证佢卖，保证佢全球爆卖啊！我自己买一只俾我老豆，叫塞住佢，焗佢戴啊！ 你要明白 Apple Watch 连续血氧仪，净系够嘢，净系做呢一样嘢，净系做呢一样嘢啊，都要收你千几二千蚊一嚿，对， 唔做咯。好啦，不过要 OK， 唉，好啦，咁讲下单啦。 咁啊呢个嗱，又有人同我讲，为咗呢个神圣罗马帝国，即系台湾啦、啊。 即系我哋香港俾人造谣都冇所谓。我哋之前讲边度嗰单嘢啊，又系咁样回应啦吓，即系嗱 OK 啦，而家就啊神圣罗马帝国啊嘛，你咪睇下你话到睇发生咩事啦。好，先讲咩事？咁就一个我应该嗰、那个单位应该叫 iWin 啊，总之就系一个台湾民间但系有法律效力嘅一个组织。佢其中一个要做嘅嘢就系呢个儿童及少年剥削条例。咁啊，佢入边其中一条咧就系拍摄、制造、散播、传播、交付、公然陈列或贩卖儿童或少年之性影像，与性相关嘅客观上足以引起性欲或羞耻之图画、语音或其他产品。佢系有法律嘅效力可以执行嘅，虽然嗰个系民间组织。咁啊，即系佢同我哋香港系调翻转，人审系调翻转，系一个法定组织嚟嘅，即系佢唔系政府部门，但系佢由法律建立出嚟嘅组织，佢系调翻转嘅，即系人审系冇呢个法律效力嘅，即系佢冇执法能力嘅。咁即系呢个调翻转啦吓。咁咁佢咧就系、是、去信呢个巴哈姆特同 PTT 就话佢呢个蓝党嘅相关讨论违反咗呢条条例。咁嗱，虽然啱啱我讲呢个字面上，啱啱我读出嚟嗰条条例啊，系理论上应该包括二选联噶嘛，但系其实之前法律已经法官已经解释咗好多次噶啦，呢、这个指嘅应该系。即唔系法官解释啊，应该系法律上法庭上面讲啦吓，唔系因为佢有觉得大法官释宪嘅，类似我哋嘅啲JC 啦，咁佢系话呢嚿嘢指嘅，就算系有图画都好啦，其实指嘅系建基于真人嘅呢、这个创作出嚟嘅影像，我哋叫佢二次元啦，系另一回事嚟嘅，哪怕系咁啦，但系因为条文系咁啦。佢向呢个 PTT 同呢个巴哈去上嗰阵时咧，巴哈就讲到明，我唔理你，系咁先，你要么你就嚟拉人封艇。咁但系 PTT 咧就将个相关文章全部铲晒啦。咁 PTT 不完全系因为咁嘅，系因为PTT 佢有个特点就系咧，佢基本上就系冇个叫冇拦阻，因为佢喺法律台湾嘅法律上面啦。如果呢啲唔一定系同儿童相关啦，只好似性相关嘅十八禁嗰啲嘢咧，你有几个层级嘅拦阻嘅，一个就冇任何嘢啦，你就照佢啦。另一个咧就系佢好多集都有噶啦，你系咪够十八岁啊？咁啊，所有未够十八岁嘅人一定讲过嘅大话系嗰个，你只要咁系咧就冇问题啦。呢个系第二级，第三级咧就而家巴哈用紧嘅，你系要登入。先可以有嘅，你唔系就咁揿一揿个掣嘅，你要登入，并且甚至要提供证明你已经系超过十八岁。我哋之前提过巴哈动画风啊，有部分嘢点解上唔到就因为咁样，就因为你佢系用呢个信用卡嘅去做嘅认证啊，去认证你系够十八岁。咁都有个认证啦，无论咩啊，即系而家我系睇唔到巴哈部分版本嘅，因为佢入边锁 Q 咗，然后佢做嘅方法就系佢系手机认证。咁问题就系我哪来的？佢系呢个中国、马来西亚、台湾、香港嘅电话都可以做认证嘅。我四样都冇，我香港嘅电话个 SMS 传唔出嚟。佢系唔系收 SMS 去做认证，佢系发 MS， 即系我要发一个短信俾佢。 哦，同日本嗰种类异曲同工咯。日本而家啲好多嗰啲网上电子订网上订订票服务系唔系发，唔系亦都唔系发人。打电话去，即是话佢俾个电话你，唔知系张个电话用乜，总之俾个电话你，即刻打去又按住揿掣，揿咗之后认证，嗰只扑街嘢啊！ 你打过去都仲做到啊！你叫我传发短信，我系发唔到嘅。 系啦， 即系收短信当然冇问题啦。我啲银行认证，我啲依然系做紧，所以结果变成咧，我而家系睇唔到部分版本嘅。但系因为佢做咗呢样嘢咧，所以佢系可以无视 iWin 嘅建议啊。因为其实只不过系重点唔在于系儿童色情，而系色情嘢要分类，就讲紧呢样嘢啫。咁但系最吊诡或者系最无辜嘅地方系乜嘢咧？第一，呢条法例应该只系适用于三次元先啱嘅，根据佢嘅立法原意。咁 OK， 佢按字面可以选择连埋做二次都算啦。据说俾人下架嘅党啊，系相关嘅讨论咧，系全年龄嘅，其实唔系十八禁嘅，佢将佢撞咗做儿童色情嘅。咁啊，即系嗱，你话呢个神圣罗马帝国啊嘛，其实系非一个唔建立于法治嘅国家，执法起嚟就系咁样噶啦。即系佢中意话佢话系就系噶啦。然后最好笑嘅就系话，点解佢要对嗰两个站去反？就话有人嚟投诉啊嘛，我咪唯有发咯。 即系同香港警察有时人都一样噶，或者系有啲海关什么，有人投诉佢就要做嘢，佢冇得唔做噶。你之前讲边有事讲过噶啦，佢唔想理，佢唔想做多样嘢，佢都要做嘅。理论上，即系佢唔做系食案，系要俾人屌嘅，系会俾人投诉，有问题嘅。呢度一样噶，你有人投诉，咁佢唯有做嘢。因为佢事实上系咁啊，佢事实上有人投诉啊嘛，咁跟住就有人喺呢个破浪上面，佢话我就系投诉嗰、那个，我睇唔顺你班落嚟控好耐噶啦，咁啊，即系佢个用词好似唔系即系唔止系落嚟控啦，咁啊，即系不过总之就系、是、我唔知道都系自演啦、啊、扮啦、啊、反串啦、啊，定系乜嘢，总之佢咁样讲啦，就系因为睇唔顺嗰班人，所以就去检举。咁啊，呢种系最常见，就唔系喺台湾出现嘅，喺我哋北方邻居出现嘅。咁啊，大陆就好，我哋成日三不时会听到啲咁嘅嘢噶啦。咁啊，呢个风气就嚟，即系所以就结果又变成就系一个闹剧啦。咁啊，亦都有人话：，诶、欸，你包仔，既然系咁，我啊检举你啲 BL 嘢。即系开始个有少少聚焦聚咗出去一啲奇奇怪怪嘅地方度啦。即系我只能重申一次。所谓嘅神圣罗马帝国，或者系呢个唔需要打码嘅十八禁，诸如此类，系建喺一个浮沙上面嘅，系因为台湾或者中华民国嘅法律根本就唔管或者系唔承认呢个十八禁嘅物品存在，所以佢唔会去管佢，系咁 QK 嘅，其实系讲紧，即系我有呢个仪式儿童色情系另一回事嚟嘅，咁所以佢先有相关条文。系一般咧，佢系总之佢结论嚟咧，其实就系佢唔执法，唔系佢俾，唔系佢允许。你明白允许同唔执法系两回事嚟嘅。即系理论上 FF 佢现在听日下一日就可以同你 讲。其实讲真，咪同香港一样， 即系完全系可以过嚟拉人封艇嘅，只系佢唔执法咋。即系 真系执法嘅时候，你出佢唔着嗰只嘢嘛。 所以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嗰句什么为咗保护神圣罗马帝国呢句嘢，我觉得额外地刺眼，即系额外地讽刺，就系呢个国家就系咁样噶啦，就系咁样，其实唔同你讲法律嘅，基本上即系咁啊。OK 咁唔讲我哋东北方邻国，我哋讲翻我哋更加东北方嘅邻国，我哋日本呢边其实仲大镬。咁有两单，一单大一单细，先讲单大嘅先。咁就系呢个 Pixie 嘅 Facebook， 净系 Facebook 啫。既然净系限 Facebook， 基本上都可以肯定系喺边度啦。美帝嘅阴谋都唔系阴谋，阳谋嚟噶。其实即系Facebook 又再一次限制咗限缩佢嘅题材。即系之前已经系我觉得我读出嚟咧，净系读出嚟我都有机会俾 YouTube 黄标啊。即系咁，我谂 佢冇读啊。 即系包括一啲比较唔系纯外向嘅题材啦，咁样讲啦， 重口啦， 都唔重口啊，大佬，但系有好多啲即系，唉，算啦，即系根据我所认知，咁就系嗰啲嘢系佢系根据你个 tag 去揾嘅，即系佢系俾人强制地之前我哋嗰啲咩兄妹啊，嗱兄妹可以讲啦，即系兄妹冇好多意义啊，二妹生活就咁嘅意思啫，即系嗰啲咩兄妹啊，连爸爸妈妈唔得，我记唔记得上次提到啊？ 嗱、 這個， 我讲下啲 title 啦，随便讲下啦，姊弟、姊妹、兄弟、姐、兄妹、弟、兄贵、姐贵、儿子、娘、母、父、爸爸妈妈、Miskaki、子，即系子超，跟住洗脑催眠。 诶，冇再读啦，我哋黄标啦。 喂，唔系呢啲嘢，唔系呢啲好正常，唔系呢啲咩嗱？头先我读嗰啲系全部都好正常嘅嘢嘅，但系就系你摆喺 tab 里面就肯定唔正常嗰种噶嘛，啫嘛。有一句我讲嘅说话，边一个字唔出街啊？除咗 Skaki 之外， 嗱我话咧上呢、這个嗱呢、這个系上一次嘅事嚟嘅。上一次呢度入边咧最濑嘢嗰个系乜嘢啦？呢、這个不当哥哥了，因为有佢个名入边有我呢集。就俾人当咗做咩啦？喂，套嘢入边应该冇任何乱 X 相关嘅嘢嘅，即系同人另计啊，同人可能有，但系原作嘅话，甚至系咩都系咩？就顺带一提，我连全年龄佢都系啊，佢系唔管你系咪十八禁噶呢个样嘢，即系兄妹唔一定要十八禁噶，即系咁啊，先讲下，啱啱嗰啲系上，啱啱你啱啱记得读嗰啲系上一次啊，今次嗰啲更加多嗰啲，即系包括啲黐乜嘢啊，即系啲轮 X 啊，啲吹 X 啊嗰啲嘢啦，即系我读完之后，我谂大家都唔明白我噏紧乜嘢，总之系一啲非纯爱嘅物品，佢几乎加晒落去，咁啊腥风血雨啦吓，咁啊好多人喺哀鸿遍野啊，咁啊对我嚟讲嘅影响系零嘅，因为我已经俾佢 ban 咗 account 了。 咁原因亦都好明显啦，因为佢净系喺个 fans bar 入边实情，咁啊即系代表即系，但系嗱，即系Pix冇走冇问题啊 ，fans bar 系Pix得佢搞嘅，大家知噶啦，净系喺 fans bar 入边搞，即系代表住净系因为一系金流嘅影响，咁啊肯定都系又系呢个上家公司嘅问题，两大上家公司唔知喺边度，甚至或者系佢哋联盟对呢个 Pix 又再施压。就是你放呢啲嘢落去，我就抽你金流。 暂时我就我 follow 开嗰两三个都冇问题，虽然我 follow 嗰个都系好大问题嘅，但系因为佢冇去，你唔用 tap 嘅话咧，就被走。 呢个就纯粹因为呢个 Pix 嘅人手其实系非常之少嘅，佢系用机械性地用 tap 去揾相关嘅作品，而唔系逐件同你审嘅。所以咧，你系嗰个题材，但系你冇落嗰个 tag 嘅话咧，系理论甚至系你个名上面有都冇问题嘅。只要唔系 tag， 因为其实好似净系有手 tag 啫。 即系避咗佢咯，即系讲就系从来都系啦，生命自会找到出路嘅，就嗰个说法啫嘛。你唔用 tag 咪得咯，即系明俾人知，莫俾人讲。你唔讲做乜都得，好日本人做法。 我觉得不过算啦，呢啲。是一个实验，但不是一个，这个是不是一个应验的问题来的。这个是一个实验 的事实，但是不应该这样，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不过算了，就是已经没有好套做，反正我都不会再继续受害了。我另一个我受害的事件，虽然就好像很快解决了，就是这个日本那边就传出消息，就是说任何只要你有出套就会判断为18禁。因为而家 Twitter 有个机制系咁样嘅，你可以申报，有时系你可以申报呢张图系18禁题材嘅，咁有三种嘅，我记得系暴力、色情咗个，唔记得咗乜嘢啦，咁有三种 咁佢就会灰咗格嘅。其实咧，嗰个灰咗格，我认为就咩咧，方便你唔好揿出乱咁揿嘅，即系费事喺胶揿咗之后写死嘅问题啫。 系本来系咁样嘅，咁但系唔知系揿错掣定系咩事啊？之前都发生过类似嘅嘢啦，系只要有图有图有画像出现咧。即系我估应该系二次元啦，我唔肯定啊，因为我冇试到真人嘅图，我冇真人图喺手上面。总之任何上传图，只要系图，哪怕你几健康都好，我谂紧得个大头嘅，你可以讲乜嘢佢啊？ 唔会，至少唔会，因为我有时周一时都上传啲系他图嘅。 唔系，我系讲紧系琴日嘅事嚟嘅啫。我哋录音嘅琴日嘅事系只要系咁样，佢就会将佢。而我亦都检查过，因为两日第一，如果嗰张图系俾系统判断你系色情嘅话咧，系会自动强制帮你加上呢个样嘢嘅。当然你都可以自己加，你自己加你一回事。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有部分 account 如果系俾人俾系统，即系俾系统见你屡次都系唔加嘅话咧，佢会自动帮你个 account 加。因为你可以判，你可以系喺你个 account setting 入边啊，将你成个 account 都咁样 setting， 即系我呢、这个 account 咧就系好 error 噶啦，好咸湿嘅，咁啊，你无论如何都会 error 噶啦，咁啊，系佢系可以咁样做嘅，即系咁样嘅话咧就会你可以咁样 tick 咗个内容啊，咁就你出嘅所有嘢都系变咗十八禁嘅，咁但系都系可以系系统判断你呢个 account 系咁样嘅，所以佢就可以系统强制加，而且系统强制加嘅话你拎唔走嘅。我都查咗，好因为我之前系非常之小心啊，我个 account 从来冇试过俾人加呢个 tag 嘅，咩即系好偶尔会俾系统自动单张图加过，但系都系单张图啫。但系而家系出现就系我所有出图都会俾人加咗，而且系唔系净系我，系好多人话只要你张图系画出嚟嘅，即系二次元啦，简单讲就系、是、都会俾人咁样判断法咁。而呢样嘢应该我哋录音呢刻系整好咗噶啦，咁啊，但系就发生过咁嘅嘢，又系揿错掣咯，即系而且之前揿错掣期间发嘅嘢咧，到我而家再猜一次，系啦，揿错期间发嘅嘢咧，到而家都系冇修正嘅，即系佢落咗个叫落咗个 feel 啊，佢个期啊就唔会再就拎唔走噶啦。 我不过呢个我都冇所谓嘅，呢、这个又唔系太大影响。 你冇所谓咯。对流量非常之大影响，大概会过到原本嘅十分之一。我又谂嘅呢个礼拜六谂发生咩事，无啦啦个观看数低到咁嘅地步，就系、是、就系、是、嗰阵只节目嘅事。 即系靠搵食嘅大搵镬咯。 即系 六支就系、是、又系自爆，又系五爆事嘅，应该系五爆嚟，因为而家就修正翻佢，只不过后遗症佢，我哋之前曾经都讲过类似咁嘅事件啦，个流量得翻十分之一啊嘛，呢、這个应该系类似嘅嘢，又唔知佢测试紧啲乜嘢啦，即系我估系又系嗰啲自动判断系统入边出现错误咯，即系 实有啦，呢啲嘢冇办法噶啦，就系嗰句，即系唉算啦，呢啲嘢无可奈何嘅。 好啦，咁啊，跟住我哋有啲冇咁相关嘅嘢啦。咁啊，40系嘅 Super， 咁啊出咗，大家知啦，呢个4070 Super， 呢个4070 太 Super， 即系终结咗大家呢个到底太劲啲定系 Super 劲啲嘅嘢啦。冇烦，参埋一碟，出个4070太 Super， 咁啊同埋呢个4080 Super 啦。咁啊，之前有人问过我到底Super 买唔买，咁我当时嘅答案同而家系一模一样。我睇完佢出嚟之后就系、是。简单讲就系睇钱做人，佢个价钱买得平嘅，咁你咪买咯。因为理论上啊，佢个4070 Super 嘅价钱系之前4070嘅价钱，即系平替咗佢。4070会停产，而现有嘅4070会降价，所以就变成就系唔住睇咯。如果你只要够平嘅话，4070你都可以买。咁啊，4070 Super 嘅性能大概就系呢、這个如大家所料啦，喺呢个4070 Ti 同呢个4070 Super 之间。咁啊，比较接近4070 Ti 嘅，所以答案就系4070 Ti， 咁系 Ti 劲过 Super， 因为之前有人睇，因为 Ti 同 Super 系从来冇试过同场竞技嘅，而家出现咗啦，所以系 Ti 会劲过 Super， 兼且佢哋会有两个捞埋啊，咁所以4080 Super 应该就系弱过4080 Ti 嘅设定上，而呢刀亦都非常精准，因为净系喐咗呢个佢喐咗两样嘢嘅，一个就系佢个高达心数，即亦都系最。线性嘅性能啦，另一个就系佢个着色器定什么，我唔记得咗个名，佢由两个变咗一个。咁但系呢个咧，因为大部分都系冇支援两个着色器，咁我唔记得佢叫咩，所以就影响就唔系好大。哪怕专业应用都好啦，都唔会有影响嘅，因为嗰个嘢俾货专业用嘅。佢性能差别纯粹就系高达心数嘅唔同，咁亦都一个咁就变成一个好线性噶啦。咁你就睇翻你要嘅，你用乜嘢啦？即系你要个性能。弱啲嘅，但系你想俾平啲嘅，咪4070咯。你想劲啲嘅，咁咪 Super 咯。再劲啲嘅咪 Ti 咯。而现在嚟讲咧，就基本上性能同价钱成正比，冇咩太大分别。勉强要讲就系比较旧少少嘅4070 Ti 就价性比会略略高少少喺降价之后，咁就要但系要好睇去到香港咩价钱。大家知道佢定价还定价嚟到就另一回事噶啦嘛。咁其他全部都系啦，咁传闻中系4090 Ti， 唔系或者呢个4090 Super 都暂时未见有影嘅，咁但我亦都几相信会有类似嘅物品存在嘅，如果唔系嘅话4090呢一刀就挨得好唔抵啦，咁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呢、這个佢个102核心啊，其实系唔满血嘅，而家4090啊，其实系淹咗少少嘅。咁啊，佢有淹咗应该系300几个啊，定咩嘅？应该系淹咗3000几个高达核心嘅，我唔系好记得个数实数系几多啦。咁佢如果佢唔出嘅话，咁佢当初呢一刀咪冇意思咯？因为当年3090出嗰阵时咧，就系、是、因为佢净系淹咗8个 SM 核心啊，结果后边出满血3090 Ti 嗰阵时咧，就冇咩分别，4090 Ti 同3090几乎一样。冇咩分别，咁啊结果就卖得非常之差，咁大佬你两个差唔多，但系价钱差咗一折喎。3090同3090 Ti 个性能差唔多，但系价钱差咗一折。4090出嗰阵时就话，哇系咪因为咁，所以佢个就算都系 AD102， 佢系冇用尽成个 AD102 核心嘅，佢得16384个高度核心，但系如果系呢个 AD102 核心满血，即系塞满晒嘅话，冇淹到嘅话咧，应该有18432个。虽然呢个完全满尽嘅高度核心咧，通常应该系出现喺 Titan 嘅系列嘅。Titan 系列虽然系用紧最大核心嘅，但系通常系会贵一倍嘅，系一倍甚至两倍嘅。咁啊。咁當然佢通常就嗰個 VRAM 數會多啲啦，即係6000 ADA 有48G 嘅 VRAM 嘅，你知而家 VRAM 都係吃香啲啦，佢就幾乎滿血18176，差一個 SM 應該係，咁總之就係睇落去，咁結果就係性能上面，咁新嘅 Super 卡好簡單，平替嚟嘅，等於之前嗰啲卡都出咗成年啦，係時候降價啦，咁即係舊卡。降价，新卡就用翻同样价钱，加即系呢个加两笔加价，简单讲就系咁样啦。 咁你就自己睇翻你想要乜嘢啦。即原本你想要可能要到4080嘅，咁你可能喺睇下考虑下呢个4080 Super 都 OK 噶啦，因为呢样价钱一样，因为4080实在太臭了，价钱高，性能低。咁佢而家咁样加完之后会唔会好啲呢？应该系会嘅。咁你自己睇下。不过都有一句，你系俾唔起，买唔起4080、4090先买嗰啲嘢啫。即系而家价性比佢高啊，依然系4090。That's all， 讲完。 好啦，跟住就一啲其实系唔系太关系，但 都嗱，我放到落呢度咧，就已经我有谂过要唔要放喺呢个动画或者游戏呢个漫画相关啊，但系关系都比较少，始终就系即系啦。 首先就系嗱依单嘢其实咧。本来就同冇关系嘅，就系、是A.V. 女优环宫七海就自杀离世啦。我听到就系、是、咁就拍咗个片，咁就系上嘅啦。大佬冇人会为如果你大佬如果你拍咗片又可能你唔上嘅话，咁个创作咪血本无归。 往好处想就系佢冇办法再要求佢下架了。 系啦， 之前 A.V. 新发讲过啦，可以要求佢下架啊嘛。 但系而家冇办法啦。 即系讲我知呢个有好地狱，但系。这个都不够这件事地狱。 咁咧，佢上嗰套片系咩 ？VR 8K， 我推的女环宫，我推女孩环宫出海。你有冇咁切？你有冇咁切？你睇有冇咁准啊？ 即系咧，因为你两件事啊。首先就系而家嘅 AV 新法之下咧，好多 AV 系拍完之后半年之后先卖出去嘅。为免中间个半年反悔期问题，咁所以咧系好多事都咁样做啦。咁所以系佢生前拍嘅，放心。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呢套嘢咁结果就系、是、个题材佢因为呢个大家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连我呢啲唔睇嘅都知啦。呢、这个 A V 系好中意有一类嘅 A V 好中意咧，将现当红嘅作品改个名改少少，然后拍成 A V 嘅。咁呢个就系我推荐孩子啦，大家都明啦，都知啦。咁问题就系、是、大家都知道个主角，我知系原版啦，我哋睇嗰个啊，原版嘅我推荐孩子个理论上个女主角系咪可唔可以叫女主角？是但得咁明啦，系咩事啊嘛？咁呢度入边似即系你造型似唔紧要，你唔使连啲样都似埋啊，地狱嗰少少啊，大佬就系因为咁所以攞出嚟睇一睇啊。即如果唔系正常都唔会攞嚟讲嘅，不过即系毕竟关于死人，所以有时又即系我一路笑一路又觉得有少少地狱，好尴尬嘅情况。OK 啦 ，OK 好咁啊，跟住都系呢个擦边同 NCC 相关嘅呢、这个 Vtuber。咁啊，当然我知道 Vtuber 每年都有好捻多消息嘅，包括譬如啱啱讲台湾咯，仲有一样相关，个台南定高雄有个灯会，就同呢个可乐拉合作咁啊。游灯会啊，点游啊？我哋 ，OK， 听唔明啊，听唔明算啦。咁啊， 算啦，唔好讲，唔好理他。 好啦，睇个呢边咧，就其实都几大，呢个好大又唔系，你话唔系，你话唔大都唔算嘅。呢个 cover 就同佢哋嘅一期生夜空 Melu 就宣布佢解除合约，唔系毕业，系解除合约。咁啊，作为一期生咧，其实老老实实，佢到现在到佢俾人解除合约嗰一刻。多开始啦，都系你话佢即系点讲啊？一个受欢迎嘅商入边，唔受欢迎嗰个咯。我知道有啲人对某啲人讲，可能系好 hurt， 但系呢个系一个，我觉得一个中肯嘅评价嚟，冇乜人理。但系毕竟系 Hello Love 嘅相关嘅，所以都叫做有人睇下咁样。处咁样本人系咪？但系佢俾人炒就唔关呢件事嘅。咁啊，根据 cover 广告咧，就系话佢泄露第资讯，泄露公司资讯俾第三方知道，即系同呢个阿 Lucia 系同一样死法嘅，都系解除合约，都系呢个泄露资讯。咁有人我唔知系通灵定系咩啊，推断就系可能系因为佢将公司嘅嘢就系同啲姊妹讲，就话你唔好讲出去啊。咁大家都明白系同你同男人讲咧，都可能有机会嘅。你同你啲姊妹讲，叫佢唔好讲出去嘅话咧，听日就东家都知噶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呢样嘢噶啦，每一个都系同佢嘅姊妹讲，嗱你唔好讲出去啊。 同姊世界上最唔可信嘅就系姊妹啊嘛，又是秘密。 男人咧就一半半啦，我觉得有部分人系嘅。 男人咧就睇咩就系、是、 男人咧就睇下咩嘢啦。男人通常比较口密嘅，尤其是通常嗰啲嘢，就通常啲嘢就都系你帮我揞，我帮你揞嗰啲嘢。 估计可能系因为咁。咁啊，引起一番讨论，我系一人讲，未必关呢件事啊。佢系做游戏公司啊嘛，佢系曾经试过，因为喺 Twitter 入边话我哋放假了，净系讲呢样，去员工旅行放假去搞乱员工旅行，然后因为咁而俾人计到佢哋游戏几时出。因为如果你系死线讲到死死实实嗰阵时，系唔可能做咩噶嘛？你做员工放假旅行，只有可能一样嘢就系、是，哦，我哋做完啦，即系庆功啦去。咁啊，剩翻嗰啲有啲 debug 嗰啲啊，慢慢先讲啦。我哋去玩一轮翻嚟先啦。即系如果你正正常常去赶上进度嘅话，唔出奇嘅。咁就咁样俾人估到佢到底只游戏几时出，即系佢系咁样讲过嘅。咁啊，但系唔系呢种咧？我觉得应该未至于呢个程度。呢、這个程度嘅话，应该唔会告得到佢咩嘅，即系公司旅行，即系佢自己旅行，你去旅行，然后喺 Twitter 就出。咁样就会俾人告，就要比较咩嘅，唔知原因噶，但系总之佢就系因为咁样咁啊，咁啊佢啲睇开 V 嘅就各种咩晴天霹雳又如何那样，咁之前好似冇人提过呢个人嘅喎，大佬，除咗要提一期生的时候会提到有个咁嘅人存在之外，一期生基本上大家都系夏差嘛，同富 Buki 偶不尔会提阿马朱尼嘅啫嘛。另外嗰两位一样人嚟嘅，你唔好讲到好似大家突然间讲到佢咁多死忠。虽然我知道佢都亦都有相当嘅实际下嘅，不过算啦，咁啊细者而啦，咁啊就是这么回事啦。即系比较大单咁，你细单嘅就唔 Q 讲啦，费鸠事啦，老老实实。即系如果我哋每间细 V two 把细单嘢都要讲嘅话咧，佢贵啊， 唔系太多啦。因为而家当然阿妈话佢做 V two 牌变咗做咩？每日都有啲故都系八卦出，你如果一单讲嘅话咧，几日多时间？ 所以要么好大单，要么好出格。如果唔系，我哋唔会特别提，不过大家都知噶啦。 好啦，咁跟住最后咧就一单其实系未确定嘅消息嚟嘅。咁咧就江田和禄咧就宣布离开佢嘅所属嘅新软约啦，去新日本摔角联盟。咁咧就日本传媒就讲紧佢会去美国 AWE 或者 WWE 都想签佢。咁仲问题就嚟自。江田去美国，佢老婆三心灵子点咧？咁咧就好多传媒就走去问佢，问到阿三心追喺佢个 X 度讲话，而家我仲考虑紧，咁咧即系而家大佬耍沙就拣佢逆出嚟走咧，无可奉告四个字讲完。因为佢而家就但一般跟住啲三心厨喺B 站嘅讲法就系、是、以米摩链嘅而家嘅工作量同埋佢未来预定工作量嚟讲咧，你未来两年都唔好捻仔主意去美国。因为佢而家食佢九少女歌剧即九组啦，九组一大堆工作，佢声优有一大堆工作，仲未计今年十周年嘅 Love Live， 佢积压工作咧，基本上两年咧系唔使你唔好想离开日本啊，你仍去你话你帮佢做你话退休啊，你离开都唔得啊，咁佢应该就问题就系、是。究竟是你谂掉低你老公去美国，定是你老公？ 咩？系掉低佢老公留在日本去继续佢做声优事业，定是就从此退休同佢去日本，不去美国同佢陪佢老公？ 退休就唔可能噶啦。但系咧，仲有一个讲法就是因为咧，其实今次有两个联盟嘅，一个 AWE 咧就成日去，即系 AWE 咧就呢个联盟咧就每日两边走嘅。咁如果江田签咗呢个联盟嘅话咧，咁咧。三星就可以有机会唔使过去美国，但系 WWE 嘅话咧，咁咧就好大机会就咩啊？老公你去美国单身赴任啦，嗰只嘅至少两年内你唔好谂啦。同埋咁三星个仔都好似两三岁，咁呢个年纪过去美国又似乎唔系太好嘅，咁就睇下啦。咁即系都系几点下点头晕噶啦，佢就。 我觉得就调翻转，即系呢，就系呢个年纪先要过美国，喺个大定咗之后就可以翻嚟啊！反而系，即系你谂下，你知道日本嘅教育环境同美国环境拣嘅话，我拣美国啦。 但系真系都几后痕嘅，因为其实最大镬就系响，因为佢而家系响一姐，你唔做啊，大佬响同埋冇事到集团嘅话咧，就哇头都痛埋，因为佢太冇事到几多靠佢啊！ 虽然我的想法就是你想定你先报新闻啦，哎呀，你咁咁咁咁惊咩啫？ 唔系佢，唔系咁呢单嘢其实都几大，因为其实系好多集即系叫做都几炒几紧要嘅，系难得地你牵涉到三心啊嘛，系咪？真系啊，今年佢甩飞十周年，我都几惊啊嘅。不过都唔系嗰句，两年后嘅事，两年后先算啦。 因为我而家签落嘅嘢，因为依家咁嘅名大红人嘅话咧，签嗰啲工作咧，通常系断年计嘅，佢起码签两年，我觉得佢最少两年内唔使喐。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咁都冇咩，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